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盗窃国宝流窜境外， 对刘东军、刘静等4名案犯发出红色通缉令， 警方欲擒故纵，巧妙周旋。 更绝的是，刘东军竟然想到做整容手术变脸。 918大案主犯刘东军狡兔三窟，东躲西藏。 哎呀，我上当了！ 三地刑警布下天罗地网，联手追踪。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918大案，一网打尽。 从得知刘东军的线索到刘东军在青岛落网，警方这次抓捕行动前后用了不到3个小时。但是刘东军被捕之后依然表现得狂妄骄横。我们这里有一份审讯笔录，这是当时开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张天增审问刘东军的记录。这份笔录和普通的讯问笔录有些不一样，因为提问的人不是警察，而是刘东军。来看一下。刘东军问，你就是刑警队长？张天增说，你的样子适合当刑警队长，可你不当却当了罪犯。刘东军问，你有什么本事？张天增说，抓你的本事。刘东军，那是我一时疏忽，有本事把其他几个抓来。张天增说，擒贼先擒王，跑不掉你刘东军，还能跑掉你的手下？刘东军，就是把我们的联络方法告诉你，你也抓不到人。张天增，谅你没这个胆，只要你说出联络方法，抓不到人，我这个刑警队长就服了你。刘东军冷笑两声。文西山每月15号、30号下午5点至6点，同青岛金客饭店打电话联系，我不亲自接电话，就代表我出事，你们抓去吧。说完，他突然惊叫一声：“哎呀，我上当了！”这个刘东军真够狂的，都被抓了，还这么自以为是。他以为只要他自己不亲自接电话，就抓不到他的同伙文西山。他这个清高自傲的脾气又一次害了他。警方难道不知道他刘东军早就算计好了吗？这样做就是为了用激将法刺激他说出他的秘密。没想到刘东军还真吃这一套，警察一激他，他就一下把时间地点全都说了出来。没办法，警方只好笑纳了这份大礼。我们来看看警方是如何请君入瓮的。 正如刘东军事先安排好的那样，1993年1月15日下午6时15分，文西山果然打电话到了青岛金河饭店。然而接电话的不是刘东军，却是警方安排的另一个人，刘东军的妻子。根据这通电话的内容，开封918大案指挥部得知文西山躲在吉林省吉林市，具体线索只有一个招待所的房间号416。指挥部立即电告吉林市公安局，吉林市公安局马上在全市进行了排查，他们在市劳动局招待所发现了文西山的踪迹。 好了，一队 车所有的路口。 走吧， 是。 二队，带着个女的，在大厅里边守候。三队，开封联合他。 在接到开封市公安局电话之后，仅几个小时，吉林市公安局就在市劳动局招待所将文锡山抓获。 哎，开呀！ 刘农军和文锡山相继被捕，确实是大快人心。现在警方可以集中兵力抓捕第三名主犯刘进了。这个时候有情报称刘进仍然在广州一带活动，但这个家伙生性多疑狡猾，几次险些落网又几次脱逃，一时间追捕陷入了僵持状态。不知不觉这时候春节快到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对于每个出门在外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对于918大案的办案人员来说更是如此。自从出来办案，最长的已经在外三个多月，这样留下的同志未免心里会有些不平衡。吴和平又再次打破常规，给开封指挥部打电话，立即通知留下的这些同志的家属带着孩子来阳城。1993年1月15日，四名留守广州干警家属赶往广州。 虽然吴和平的做法很有人情味，也稳定了军心，但是面对刘进这么一个狡猾的对手，只留下四名骨干，是不是有些冒险了？要知道当初花了这么多的警力都没能抓住刘进，吴和平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于草率了？ 1993年1月16日，开封市公安局赴广州工作组接到一个可靠情报，刘进将于下午6时在广东省中医院门口出现。当天下午5点40分，广州惠府路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由南向北驶来，驶进中医院。1993年1月16日下午，屡次逃脱的918大案主犯刘进在广州中医院门口被逮捕。1993年1月20日凌晨，刘进从广州被押解到郑州。 确切的说，现在已经是1993年元月20日的凌晨1点钟了。虽然已经是子夜时分，寒气袭人。刚才我们从车站广场上过，以及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家。毕竟是离年关只有2天了，而我们在这里将要等候的便是我们凯旋而归的公安战士，同时呢我们还将等待一个特殊的旅客。刘进，你有什么感想吗？ 我现在没什么好说的。 面对镜头，刘进无话可说。他应该没有想到，在逃亡了整整4个月之后，会在春节这个举家团圆的日子以这样的方式回到开封。事情到这里，918案件的四名主犯一定有3个相继落网，那么那剩下的最后一个又是谁呢？ 刘农军、文锡山、刘进被捕后，918大案的侦破工作势如破竹。1993年1月19日，文锡山由吉林押解至开封，开封市公安局预审组对文锡山进行了突审。经审讯，文锡山不但交代了作案全过程，而且提供了老四李军的真实身份和藏身地点。1993年1月20日，吉林市公安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正在家里准备过年的李军生擒。开封干警押解文锡山回到开封，征程未洗，再次北上吉林。当他们押解着李军回到开封的时候，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深夜。四飞贼如何密谋实施惊天大案？ 被盗的69件文物只追回了60件，这里边还剩下的9件最重要的文物呢？ 文物是否全部找回？四人结局又将如何？ 目击犯罪事实是否属实？推定事实哪些不属实？ 档案继续揭秘。文物大盗携国宝流窜境外， 对刘东军、刘静等4名案犯发出红色通缉令， 警方欲擒故纵，巧妙周旋。 更绝的是，刘东军竟然想到做整容手术，变脸。 918大案主犯刘东军狡兔三窟，东躲西藏。 哎呀，我上当了！ 三地刑警布下天罗地网，联手追踪。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918大案一网打尽。 4名主犯全部被缉拿归案，历时4个多月的追捕终于告一段落了。随后在对刘东军等人的审问中，警方得知其实开封博物馆并不是他们的第一目标。随着国际文物走私浪潮的卷起，刘东军他们早就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各大博物馆。1991年6月，刘东军在广州把各怀绝技的犯罪分子刘静、李军、文西山纠合在自己麾下，开始了盗窃文物的罪恶勾当。他们最初下手的目标并不是开封博物馆，他们先后盗窃过江西高安县、江苏丽水县、淮安县和苏州市博物馆，都没有什么大的收获。随后他们才把目光瞄准了开封博物馆。开封博物馆建于1962年3月，它的前身是河南省博物馆。几十年来，这家博物馆为国家收藏了500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有几10件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所以刘东军对他早就垂涎三尺，只是一直没找到下手的机会。那么1992年9月18号那天，他们到底是怎么实施盗窃的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刘东军他们的详细作案经过。 1992年7月下旬，刘农军等人开着一辆红色夏利车从武汉来到开封博物馆进行第一次踩点。为增强作案的机动性，刘农军将一块 K46-1008 军车牌照改为 K43-1008， 之后又乘飞机去了福建泉州，花了1020元购买了一台和开封市博物馆同样型号的报警器，然后在汉口饭店房间内反复试验，使报警器失了灵。之后文西山再次窜到开封博物馆踩点，观察执勤武警巡逻和换岗规律。为了保证作案后能迅速逃离现场，刘农军觉得夏利车车速太慢，于是又盗走了开封市机电公司正出售的白色桑塔纳轿车。9月2日，刘农军亲自带文西山进行作案前最后一次踩点，并绘制了博物馆内详细的文物风格图和作案路线。9月14日，刘农军在武汉通过电视预报、卫星云图预测17日开封有雨，便下达了作案的指令和预案。出发前，他们分头在武昌中南商业大楼购买了玻璃刀、票夹和红色平绒布等作案工具。9月17日晚上9:30，刘农军盗窃团伙来到开封，在博物馆周围窥伺动向。18日凌晨1时许，他们将 K43-1008 轿车停在博物馆的北墙外，刘农军和刘进龟缩车内，用对讲机遥控指挥，文西山和李军翻墙入院实施作案。凌晨5时许，刘进开 车至博物馆北围墙外接应，将道德文物放置在轿车后备箱后立即逃窜。 故事讲到这里，想必大家对整个案件已经有了全面的认识，但是不要忘记了，虽然本案的案犯已经全部落网，但是被盗的69件文物只追回了60件，这里边还剩下的9件最重要的文物呢。我们这里有一份澳门司法警察司的通知，上面有这样的内容，来看一下。广东省公安厅，贵方委托我方代为寻找的7件文物已经找回，请通知开封市公安局速派员赴澳核对。澳门警方之所以发出这个通知，那是因为在1993年2月2号，他们在澳门境内起获了7件文物。接到通知后，开封市公安局迅速派人去澳门核对。我们这里有一段当时开封警方在澳门拍摄的影像资料，来看一下。 1993年2月3日，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胡安泰等人飞抵澳门。根据核对，这7件文物都是开封博物馆失窃的文物。1993年2月4日，从澳门追回的7件文物顺利抵达郑州。至此，加上流进外逃时窝藏在家中衣柜内的2件，开封博物馆失窃的69件珍贵文物全部被胜利追回。 从1992年9月18号到1993年2月初，918大案的侦破工作前后经历了4个多月的时间，吴和平和他的同事们齐心协力，终于兑现了他当时立下的誓言，不仅抓到了罪犯，而且追回了文物。那么被抓到的刘农军呢，他还是不服气。就在4名主犯被捕半年之后，首犯刘农军提出来要见吴和平。警方录下了这段宝贵的视频资料，这两个在暗地里斗了无数个回合的对手终于见面了。 可以说这几个月半年多来，我一直在研究你，你也在研究我们。如果从当年的武汉警校没有那次意外的变故的话，现在我们是一家。你30岁，6月13号生，我40岁，我们差10岁。你当学生的时候我当老师，感情能不近吗？所以那些虚的东西全不要，我们就谈实。 刘总经理，这个报告是我自己人的。 好， 我上午跟他们几个回忆就是这样，如果是作为我身份来说呢，918之后如果是为了我个人，可能招不到，就是说我现在很努力。如果从整个事情来看呢，恐怕就没什么。是不是我说谈清楚的事情都很清楚？ 我肯定没谈清楚。 犯罪嘛，心理学上也是嘛，犯罪分子肯定是用各种方式掩饰他的犯罪的边界。 看来刘东军到现在依然是执迷不悟，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计划是天衣无缝、完美的。但是世上没有完美的案子，只要有犯罪就一定有证据，就一定会有破绽。就是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993年8月9号，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918大案的四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判。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影像。 被告人刘龙军犯盗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3年8月9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盗窃罪判处刘龙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四名主犯死刑；以盗窃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刘龙军无期徒刑，判处刘进、文西山、李军有期徒刑各15年。至此，918大案从侦查破案到擒敌追赃审判，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而这起案件的侦破，对于所有盗掘和走私文物等违法犯罪者来说，也必将给他们鸣响警钟。 对于来说，我是对祖先还是有罪？ 我认为呢，我们这些人呢，就是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这么大，影响这么坏，是不是？国家出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多力，花了这么多钱， 好意思，跑到哪里？ 跑了。 公安局要说怀疑你没跑，要证实了，就你过去了。 千年古佛突遭横祸，佛头不翼而飞。 这几处不同的巨痕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陷阱？ 集火盗贼轮番登场，谁才是真正盗走佛头的案犯？ 10年，他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 佛头被盗，牵动了海峡两岸。 这位远在台湾的神医，为什么对四门塔佛像这么感兴趣？ 盗案解密国宝奇案之佛头谜案。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我叫杨敬伟，我是白石坊太师第七代非遗的传承人。 58岁的杨敬伟是地道的老北京，他个头不高，看起来很健壮，有着习武人的气质，讲起太师的历史真是如数家珍。 我们白石坊太师老会啊，他成立于乾隆5年，也就是1740年，距现在为止已经是2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同治9年，白纸坊呢有两位大户重整了白纸坊太师老会。1956年左右呢，北京印钞厂呢正式的成立太师这个队伍了。 舞狮是中国和西域文化交流的产物，有南北两种表演风格。白纸坊太师属于北狮，北狮一看就是一只狮子，看不到舞狮人。早年间白纸坊太师是一黄一蓝，后来慢慢发展成了黑狮子。 这个1959年呢，白纸坊太师呢应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竣工庆典。当时由于没有这个颜料呢去染这个蓝狮子，有那个老师傅呢想了个办法，就是把狮子头呢染成黑色，舞台上呢再用这个蓝光呢去追。这个表演受到这个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赞扬，从此以后呢，黑狮子呢就在京城这一带呢就是享有一定的名义了。 走进白纸坊太师的训练场地，会看到放置在舞台两侧的太师头，拿起这个狮头少说也有8-9斤，但在早年间的狮头可是重达70-80斤，没点功夫别说舞动它，就是拿也拿不动。